爸你说今天的阳光真好，可是今天的风很大，风吹走了阳光，风赢了阳光输了。爸爸你说春天的阳光最好，可是春天的风很大，风吹走了阳光，风赢了阳光输了。不能坐在外面晒的阳光都输了，不能坐在外面晒的阳光都输了，不能坐在外面晒的阳光都输了，不能坐在外面晒的阳光都输了。晒